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吉， 我是樊素。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窃听风云。在斯诺登爆出美国棱镜门的这个监听事件之后，他保持了很好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呢周周有新闻，月月有猛料，保持了一个持续的新闻的热度。那现在在俄罗斯找到了一份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之后呢，每周啊还是持续的有新的消息爆出来，而且呢现在是的情况是变成一个全球媒体的接力。之前呢是英国的卫报的这个格林伍德，包括一位纪录片的作者，还有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时报主力在爆料。现在呢这个任务就已经稀释到了全球的媒体。你看在德国的不管是大报还是小报哈，接二连三的踢出来，德国的总理默克尔的手机啊有可能是被美国监听的，默克尔为此专门打电话告诉奥巴马说，如果说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完全不可接受。同时呢还召见了这个美国大使，这个是表达了可以说在德国跟美国这个应该是盟友之间啊，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态度的表达。在意大利啊，这个也是媒体提报说意大利的政府高层有可能被监听，西班牙、荷兰，哎，这些都是美国的盟国。而且这个媒体的这个爆料来源呢就是开始分散了，因此现在感觉就变成已经在全世界啊是遍地开花，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了。 但是看到美方什么样的反应哈，白宫新闻发言人卡尼他就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我们承认我们在收集与使用情报的手段上需要一些额外的约束。还有呢，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斯坦也说，对美国情报项目进行一次全面复查，国会呢需要知道我们的情报系统到底在做些什么。还有这个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海登也说，总统奥巴马已经指示检讨对盟国的监控方式。那么这样一单新闻呢，大家看起来呢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美方现在的最新的表述，他是不是在反省自己监控的一个底线在哪里。但是你说这个盟国之间的间谍活动自古以来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不过有人就说了嘛，他说这个间谍活动是世界上仅次于卖淫的第二项古老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么一个工作哈。第二点就是你会从中看到美国到底是谁为他的第一战线的盟友，谁是第二战线盟友。 这个从情报监听的方向 是，你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这次呢就没有在这个集团里面，就不是大家指责的一个对象，反倒是德国成为美国监听的对象。你就看得出来，美国到底把谁当作是最亲密、最铁杆、真正的小伙伴。 从你窃听谁就可以看出来你对谁放心的这个程度哈。这个因此现在大家纷纷都开始在家里查卫生，说这个哎，我们有没有被监听。比如说日本哈，日本好像现在没有发现有这个美国的监听活动。当然有说了，这个美国军队就驻扎在日本，有的时候可能也用不上这样的技术。台湾哈，这个媒体纷纷在讨论说，哎，马英九到底有没有被监听呢。目前为止好像有一个这个在台湾方面普遍的认为是，哎，还好马英九应该没有被监听到。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对台湾比较放心呢？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美国国安局的这个局长啊，这个人如其名亚历山大，这个现在在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这个作证的时候啊，他很有意思的一番对话。情报委员会呢有一位这个委员是前美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他质问这个国安局长啊，说你们这个事儿怎么搞砸了。这个国安局长呢他就在会上反驳，他说，但是他知道对方是大使啊，他说大使先生，他说您这个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大家互相之间政府间互相这个监听是一个常规，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啊，也就是国安局在这里做这么多监听的活动往往是由于美国的外交官们的要求，哎，就是说是你们 外交官的要求， 是你们这个外交部门要我们去监听的哈。比如说你这个驻这个国家的大使就可能要求我们情况，哎，我们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政局，所以说呢你们赶紧给我们提供一些 些情报。所以这个国安局呢就现在开始把责任啊一点一点的往外撇啊，说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部门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其他部门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只是做一个脏活累活啊，现在出了事了，你们都来怪我了。 好，那现在我们看戏想看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德国跟美国两相之间的交锋应该就是最大的一个看点。 嗯， 你看默克尔是非常生气，是亲自致电给奥巴马，就让他解释，就感觉得上是被出卖了。 对， 其实美国呢，他之前的一个响应呢，就是默认说我们将来不会再监听，其实就是默认从前是监听过的嘛。但是他们就后言一直就没有认错，并且是尽管是默克尔是给他施加了一些压力，但是美国方面他们自己也没有示弱哈。你比如说看，美国的动作在什么呢？他就是德国在要求他一再解释的时候呢，美国呢，他是在德国的这个巨额贸易顺差会上对德国有个指责，说你在损害全球经济。 嗯， 财政部呢，他有一个半年度的报告嘛，就是过去几年焦点一直是放在中国身上，就暗示中国说什么操控汇率啊，又说中国应该是发展内需市场。但是上个礼拜他们发表这份财政报告呢，矛头直接是指向美国，中国的部分呢反而是轻轻带过。所以大家就觉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嘛，美国是想另外再开票战线跟你德国人施压。 哎，这个美国现在跟欧洲的主要盟友啊，包括还有法国，这个也是这次招致了这个法国的一个抗议，因为法国媒体有提报，这个美国的监听对象很可能也包括法国的一些这个高级的官员。你看欧盟的两大支柱啊，就是一个德国一个法国，现在呢都被爆出来可能是被美国这个潜在的一个监听的这个对象。这个也是写得很明白啊，到底对这个欧盟的哪些国家不太放心。那更加的这个让大家感到比较有趣的呢，就是这个教宗啊，梵蒂冈，他作为一个成国来说，或者说这么一个政治的实体来说呢，他可能在欧盟当中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不要忘了教宗底下的这个全世界的天主教的信徒啊，这个可是如果加起来的话，总人口那绝对是超过很多国家的这个实力。现在呢就有意大利的这个报纸就提报说，美国有可能他的监听范围还包括了教宗的这个个人的通讯。 是， 如果说这个被证实的话，你这个得罪的人可就比较多了。 好，那也看到另外一种舆论哈，说欧洲各国也不要先是忙于质疑美国，你首先也要问问自己国家的政客干了些什么。就有另外一种推测，就是说因为现在反对美国的声音最大，是因为你们自己国家的这个监听的或者形式这个间谍活动的能力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呢， 是 非常明显，没有美国那么强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判断哈。是，你看现在叫的最响的呢，往往是可能情报上面比较落后的一些国家。相对来说，大家会发现有两个国家比较淡定， 谁呢？ 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大家说如果美国要监听的话，中国跟俄罗斯一定是重点的这个对象。但是反而呢，你看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哈，在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这个美国监听门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大家感觉这个用词并不是那么激烈强调了一下要呼吁美方尊重这个国际公约以及维也纳的这个外交关系的这个准则。这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家觉得就是一般的这个回应。 大家为什么？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监听是正常的， 对，大家会这么觉得。 震惊主要是觉得不是被你们视为盟友的国家这次都被监听。 另外一个呢，我在想哈，你看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反应比较淡定呢，或多或少可能也是因为在情报的这个工作，不管是在较量还是在自己搜集的能力上比较有信心的缘故。你看俄罗斯今天手上掌握了最大的一张王牌，就是斯诺登在俄罗斯啊，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情报门的这个一个要害关键哈，就是在俄罗斯手里，所以人家也不慌不忙，这个不用着急。 最淡定哈，有一个国家，印度的总理辛格，你发现没？他从来没有上过关于监听门事件的新闻主角，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用电脑，他没有个人的电子邮件，也不用手机因为完全屏蔽的状态之下，所以才能保持非常淡定一个姿态，因为他根本不受侵扰。 就除了你情报工作特别发达之外，你的通讯手段特别落后，也可以免于这个监听之灾哈。因此在这个监听门爆发之后，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反应啊，真是也反映出很多自己国家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有两位连线的嘉宾啊，都非常的有意思，来自大陆和台湾啊，都有一个这个情报方面的经验，还有甚至是工作的经历。我们接下来来听到这两位这个专业人士，可以说来介绍一下大陆跟台湾啊，在监听门乃至情报搜集工作、搜集这个手法方面哈，都有什么 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接下来连线访问到来自内地的军事专家赵楚先生。好，赵楚先生自己也是在这个情报工作方面这个有很多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请他来谈一谈这个大陆的情报界，好，这次是如何来看待美国监听门的这个事件。 美国的情报搜集手段主要是以信号情报为主，以这种技术情报为主，这个可以说它一贯的做法。 所以在您看来，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能够想得到美国是有这样的监听的。 这个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它的，你从它各单位比如说要求所采取的一些保密措施看，你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军事网络，或者说这个重要的一些保密的一些网络啊，行政系统的这些网络，它都是采取跟国际因特网物理隔绝的方法。那为什么要物理隔绝呢？很显然是要防止你通过国际互联网来窃听我，来监控我吧。所以这件事我们看到反应最激烈的并不是中国，而是欧洲。欧洲因为欧洲是它的伙伴，是你不该监控我的。那对于中美这样的经常处于情报斗法的国家来说，你既然想方设法监控我，我想方设法对你进行反监控，这或者说防卫，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它并不牵涉到一个类似欧洲这样的反应。因为欧洲这次的一个反应，我们看到最重心的它不是技术问题，实际上是道德问题。因为我们作为那个美国的主要盟友，你怎么能监控我呢？甚至监控我的领导人啊，我作为你的主要合作伙伴，所以这是个道德问题。而对于中美之间的这个情报，这个搜索是吧，获取和这个防范是吧，甚至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来说，双方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博弈对手嘛。 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没有那么的新奇。 是的，这件事对中国来说在道德上并没有冲击，因为我刚正如我上面所说，双方是你整我，我整你，这个是我们是对手，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不存在道德问题。那欧洲的情况不同了，因为欧洲是美国的伙伴。 那这个您说到美国的这个伙伴这次的这个道德的反应哈，在现有的这个北约的这个框架下，我注意到美国国安局长也是作证的时候说，他这个美国的搜集信息很多时候是要跟北约的盟友进行一个分享的。那如果既然是分享的话，为什么还会遭致他的这个盟友这么大的反弹呢？ 对，我觉得你注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欧洲一方面对这个事情，从欧盟峰会的共同声明，西班牙、德国的一些政府首脑的发言都这个非常气愤，那同时呢，美国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呢表现得非常客气，比如接纳这个谈判，做了很多保证，保证未来要修改。可是我们注意到美国一些专业学者的意见，比如说一些前政府官员、国务院的官员就说了，就说这个 governments do spy on each other， 这个政府之间互相探探底，这个很正常。就为什么会有这些态度的差异呢？因为在欧洲非常高调的这个道德反击背后，实际上真正令欧洲人生气的，或者说吃惊的、震撼的，是美欧在情报能力方面的差距。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欧洲伙伴，要对欧洲的伙伴进行秘密监控呢？就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对欧洲的技术不放心，你的技术比我差很多，所以我不愿意跟你分享。我可以给你告诉你结果，但是我的技术手段我不愿意跟你分享。第二，因为你的技术水平差很多，你欧洲这种多国的环境，你会泄密，会泄露情报来源。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我在技术能力上的这种优势不愿意跟你欧洲伙伴来分享。那么欧洲呢，当然也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一次他借的这个道德炒作，因为美国很显然是说这个事说到台面上是美国这个没理呀，没道理呀，所以呢他要借道德的炒作来提升自己作为合作伙伴的地位，也就是说拿道德换实惠。 也就是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分享到美国的这样的情报资源。 不仅是分享情报，而且要参与合作，要分享技术。那奥巴马由于目前在政治上很被动，在道德上很被动，很显然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承诺，而且下一步呢还会再更广泛的来拓展欧美情报合作的基础。 嗯，那其实美国的这个情报的搜集能力从这一次来看来，即使他的盟友跟他相比都不是在一个同等的一个重量级上，那大家也很关心说中国的这个海外情报搜集的能力跟美国相比的话如何呢？ 这个具体的判断当然很难做了，因为没有资料哈。因为美国你比如说有斯诺登这样他透露一些资料， 嗯， 那么从传统来看，中美两国在情报搜集方面呢，首先作为大国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因为情报保障是你执行制定执行一切政策的一个前提性的，而且是贯穿全程的一个东西， 嗯 啊，所谓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的问题是行的问题的一个基础，所以中美呢都会进行有这个很大的情报业务。但是从传统和历史上看，两国呢又会有很多差别，传统上渊源上风格上的差别。你比如说这个美国在911以前甚至包括现在这次这个宁静门，他比较注重技术情报，也就是所谓他们业务上讲的叫信号情报， 嗯 啊，就通过搜集各种电信号哈，各种信号的这个信息来进行分析来获取情报。那中国呢一般来说从过去看他比较注重这个传统的通过人工或者说公开渠道这种来搜集到的一些情报。那么其次呢，因为美国为什么要注重信号情报，因为他这个反恐也好他其他的业务也好都是整个时间性非常强，所以一些传统这个方式收集到的一些情报在战术的应用上没用，是吧？等你把那个鸡毛信送回去，这事儿炸弹已经早响了， 嗯， 所以他必须要通过自动化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做。那中国因为从这个过去历史上看他还是比较注重所谓战略情报，通过人工来搜集，通过分析来建立一种比较长程的政策规划，他这个时间性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强，所以呢双方这个特点还是很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这个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种信号情报的搜集和控制，这个是每个大国都非常优先的一种情报业务。 嗯，那对于普通的这个手机或者说网络的使用者来说，这一次监听门披露的这些资料是不是意味着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不管你怎样防备都是没有办法防止你的这个信息被泄露出去的？ 那当然了，这个不仅讲这一次的技术情报，就是从在没有技术情报手段这么高明的时代，比如说前苏联对个人进行监控，政府公权对个人进行监控，那个也是无可回避的。所以你看到美国这一次整个讨论的焦点不是说要不要监视个人，因为监视个人的能力对于公权来说这是举手之劳， 嗯， 而问题在于说要在权力制度本身建构一个怎么样的内部制度来制衡它。那么欧洲也好，这几天美国的反对党也好，这个在野党也好，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这些情报作业，政府这些秘密情报作业进行更有效的制度的制衡， 嗯 啊，因为只有从制度内部来对它进行更加完善和严密的监控和制衡，也就是说对监视者进行更好的监视才能保障民权，因为否则的话你靠着个人防备那是不可能的。 嗯， 在没有电子侦查的时代，比如前苏联是吧，嗯，我怀疑你这个公民，我派政府派20个人秘密监控你，你也是无所遁形啊。 是，那您觉得这样的这个美国现在进行的这样的这个讨论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吗？ 当然有非常非常大的启示了，因为这个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就是在一个貌似正当的一个道德理由的背后，如果这种政府这种匪夷所思的技术能力得不到一个良好的有效的一个内部制度的一个监察一个监控，那么它一定会失控嘛。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前情报人员还在声称嘛，说这个做法是很有需要的。而美国政府的发言人，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局的发言人在这个事情上始终就强调，宣传的调子，对外的这个解释的调子就是这个一句话，是吧？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 嗯， 那么可见他这个整个思维，他是把这个所谓需求作为一个总理由的。可是我们知道，任何需求所实现这个需求的手段，它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应该受到严密的监控。如果否则的话，完全被需求牵引，那么，那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内地的军事专家赵楚先生哈，对于这个监听门事件的一个评论，很重要的。他谈到，你看美国国内现在进行的这样的争论哈，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作为普通个人来说，恐怕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政府的监听行为的话，你再高的防范意识，除非你完全与世隔绝，做一个这个回归一种原始的生活状态，否则的话，你很难避免被一个监听的命运哈。 是，这是从公权和一个公民的角度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从科技和道德之间其实也有一些思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近年非常提及的非常多的一个词语叫做云科技或者是云计算， 是 就你本身是科技非常大的进步，而且也是因为这个安全和隐私是云科技，所以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一个基石。就如果你的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并不能得到绝对的保障的话，对某些人来说，我把所有的信息上传到这个云端来说呢，它就是意味着一种信息自杀。其实哈，你说互联网就发展到现在，它本来也是为了推倒地理的国界， 是 就让全世界好像就像一个地球村一样。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斯诺登在爆出种种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丑闻之后呢，让人家感觉到技术是再次回归到所谓的民族和国家的手里，就让各自为政了。你看，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在于说，前年2011年的2月8号，我看到有一条新闻说呢，是中国会在河北的廊坊就建设一个城市规模级的云计算以及办公的综合基地。就这样一个基地呢，会有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而且据说呢，它的占地面积呢是跟整个的这个五角大楼它的规模是相当的。那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核心的汇聚地是在加州的所谓的云端嘛，就加州的云呢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安全，于是呢就各个国家也开始要想要在自己国内去为本国的企业更加安全建立自己的云科技基地。就说呢，有能力的国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像中国这样，将来可能会出现巴黎的云基地，出现德国的云基地，并且会推出新的立法。就有一种说法，本来整个互联网是被世界所共享，但是逐步呢会分裂，比如说分裂出北京云、巴黎云、东京云，这就是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所谓的互联网是有一个巴尔干化的这么一个趋势， 互联网上要出现国界的这个分割了，大家各自住自己的长城。 所以呢，你会看到美国人互联网现在发展到这么一个尖端的地步，也是拜美国人所赐。但是这个出现所谓的巴尔干化，也是因为美国人的一个 真是，我相信这个讨论在互联网这个 Web 进入3.0之后啊，还是会一直进行的一个讨论。大家通常会觉得互联网是冲破国界的一个工具，让信息流动更自由。但是在今天的监听门的另外一面，我们看到恐怕技术的这个高度的发达，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真的是变成一个更自由，反而这个牢笼跟枷锁真是无处不在。 所以很多人就寄希望于说，现在的美国政客呢，你必须意识到身上所谓的这种全球责任和历史责任，你不能仅仅是看到眼前，对于所谓的现实的反恐是有些积极意义，但是你们应该担负起更多的使命。 好，这个咱们先休息会儿哈。听完了内地的这个专家的评论，我们接下来听到台湾哈有这个前情报人员的揭秘。休息会儿，三立化新闻，稍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窃听风暴。接下来连线到台湾国安局退役上校李天铎。李天铎上校呢，曾经是台湾情报机构驻法国的这个人员，有实际参与情报搜集的这个经验。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上校是怎么样来这个判断监听门，包括在台湾情报部门都是怎么样工作的。我们马上来进入李天铎的访问。 对于美国的监听，其实应该讲在情报界来讲，监听是一个几乎每个国家都用的，只不过是不知道它的深浅到底到达什么地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我们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 这个人员的从业来讲，都知道，电话它的不管科技再怎么进步，它的危险性都还蛮高的。就是说，它可能你譬如说像 Snoke 的事件，像美国的几个事件，它都是科技那么高，可是一下子你所有的资料都出去了， 嗯，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自己本身在使用电话方面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有这种基本警觉，包括所有的现在所流行的网络线上这些，对于我们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来看，那都是一种情报搜集的手法， 嗯， 那深浅度而已， 嗯，所以说我的理解是，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是习以为常，并没有什么特别惊讶的， 并不是说习以为常，而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晓得，就是说，这种监听在情报界来讲的话，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嗯， 但是呢，到底监到什么地步？那它的界限在哪里？你譬如说，像这次所有爆发出来的风暴，就是说，大家认为说，哎，你美国怎么可以连这些所有国家的总理啊，这些所有的事情，你都把它列入你监听的范围？而美其名是以反恐之名来做，那个就 over 限度了。那就即便像我们以前知道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很好，可是以色列照样去做美国的情报工作，美国也照样做以色列，做每一个国家。所以站在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利益来讲，我觉得只不过大家都心里有数，而是这把尺，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这个似乎是以后整个联合国甚至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他们所要去衡量的一个基础。那当然也反过来，做情报工作通常都是从发生的事情来回想我们自己本身到底我们的漏洞在哪里，那我们的界限在哪里，我们有什么急与不急的事情。 嗯，那您刚才说这个美国的监听可能不以他这个关系的好坏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所以您觉得台湾有可能是美国的这个监控对象吗？在台湾美国的监听活动又可以进行到哪一个层面呢？ 台湾跟美国的这种监听的这种事情要分阶段来讲，在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中美有台湾跟美国有外交关系的时候，他们自己有大量的人在派驻在台湾，譬如说像林口的基地，他就派驻了1200人左右陆海空三军的这种监听单位都有。那么后来到了两边断交以后，断交以后，因为台湾的地缘关系，而且台湾跟大陆的这种特殊性，所以再加上美国的政策来讲的话，他对于大陆是视为他的一个对象，但是还不是说主要的对象，但是对于大陆的一举一动他们是抱着非常大的兴趣。所以在这一方面，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台湾跟美国至少在情报合作的关系上，监听大陆是一个很主要的工作。但是这个监听多半是他们出了器材，这一些包括设备地点，那么我们有台湾这边是出人，可是监听出来的情报是双方共享。 嗯，所以这个监听的活动主要是针对大陆的，有没有针对台湾的监听？ 针对台湾的监听，在那个阶段里面，针对台湾的监听，那个阶段，其实这样子的针对台湾的控制监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当然从蒋中正到蒋经国先生都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有自主的，不管是在国防也好，或者在军事方面也好，情报方面特别希望有它的自主性。那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我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对利比亚我们的关系很好，那而且我们对利比亚的情报也做得蛮深的。 嗯， 那美国就有很多次他希望就是说，哎，他出钱，我们利比亚派的那个人所有的经费都由他们出，可是他希望我们的人员在回来的时候能够接受他的归巡。那这一点我们始终是拒绝掉的，我们只是说你需要什么情报你跟我们提出来，那我们在我们的范围内我们告诉你。 嗯， 所以这里面也牵涉到整个环境的转变跟 跟世界的，就是说这个监听其实在现在爆发出来的监听，应该说是在科技网络发达以后变成那样的频繁。那么以前的时候，至少像我知道，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很怕他的电话被人家监听，那我们也很特别注意这方面事情，几乎一个礼拜在总统府里面都会里里外外做反监听的这种工作。 嗯， 那所以在那种状况下的时候，有监听其实谁都知道，譬如说在那个阶段里面，美国也对了几条海底电缆，那么希望能够去做窃听的工作。那个阶段里面的监听去窃听到我们那个可以说是窃听，他在没有经过你允许或者说是不知道这状况下，应该讲不是监听，是窃听。 嗯，所以这个是存在的，美国对于台湾的窃听， 他对所有人都在做。 这个窃听的这个范围，他可以涵盖到最高领导人这一级吗？ 那个就看现在来讲，我觉得即便现在，当然在我们台湾这些部长级以上的阶段，用的是保密手机，是由我们自己来研发的。那当然就是说，看你的保密警觉性如何，你的科技的进步的度数如何。那监听窃听，我觉得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发展到那个卫星了。 嗯，所以您 天上还是有。 所以您个人对于台湾的这个高级官员的这个保密的手段有信心吗？ 还好吧，虽然他们不怎么样，但是至少也没有大到那种地步，就是说有什么好保密的。现在您如果说对台湾的这种政治形势啊，这些整个环境有所了解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好保密的。 嗯，那我们说回到这个台湾的情报界的这个搜集的工作，您之前在驻海外的时候，主要监听或者说情报搜集的方向方针都是什么呢？ 我们通常就是说在自己的范围内，我们所需要的，譬如说我们在跟法国做这个国际情报合作的时候，那对于东南亚我们是比较强项，譬如说对于中国大陆的整个情势的发展，那么对于韩国、日本、东南亚这些国家，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比较的强项。可是我们相对的，我们也希望知道欧盟这些国家，以及像法国它比较强的在非洲这些国家、东欧这些国家的情势，来做一个交换。所以我们常常会定一些议题，互相在这方面做一些讨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际情报合作的区块。譬如说在非洲发生了像利比亚的它发生了有政变，或者是格达费，那么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议题上去设定，那么就他们的认知认为格达费他可以有多久，那我们的认知格达费他的统治，他的这个关系会怎么样，然后他们跟其他国家的关系是议题的设定，然后讨论分享。 嗯，就是有带着问题去找这个答案这样。 对，然后如果说我们知道，譬如说他在利比亚方面，哎，我们觉得我们这方面的不足，那问问他们这样。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声音呢，来自台湾的国安局前上校，好，驻法国的情报人员李天铎上校，这个介绍的台湾情报界跟参与的海外情报合作。他提到的这个格达菲呢，就是内地叫做卡扎菲，是这个利比亚已经被推翻的前领导人，是死于这个政变之中。那么在李天铎上校介绍看来呢，这个情报的交换，好，国际情报界的这个交换，这个是非常正常，就好像是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一样的感觉。当然了，对于台湾来说，它的这个强项或者重点呢，自然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情报的搜集。美国跟台湾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合作，但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有意思呢，就是台湾到底有没有官员被美国所监听啊？那我相信，其实作为任何一个正常的情报搜集 搜集的程序来说呢，一定是有，但是到什么层级，很多的这个台湾媒体的报道是说相信马英九没有被美国监听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前段时间爆出的这个特侦组的台湾特侦组的这个监听的事情，你发现其实台湾自己内部也可以有很多监听的资料，然后就捅出来了。所以说真的有这个必要去花同样的精力啊，拿对待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情报的这样的手段去对付台湾内部的这个监控嘛，我觉得恐怕不需要那么难，就可以获得这样的资料。 其实也最主要是看你这个国家或者地区，你值得监听的，就对监听方的吸引力有多大吧。 啊， 而且一个 获得的情报有多少的价值， 监听反监听的这个能力去到哪里。那目前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反制指导，就有没有什么办法去破解这样一个难题。那像德国他们就计划呢跟联合国提出这样一个把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一个对个人私隐的保障就扩大到了网络事件。其实你看类似的提议呢，它还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道德上面的要求，就跟刚才赵楚先生讲到的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说你这样监听我是不道德的。 对，你看任何一个国家呢，它在国家利益驱使之下呢，窃听情报可以说它是一个指定的作业，问题就在于你的能力去到什么样的地步，问题才在于呢你怎么样去限制啊窃听这个黑手去伸进平民百姓的电话电影里面。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核不扩散条约，虽然没有办法去限制啊各个国家怎么样去研制核武器，但是呢你可以限制它的技术输出，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种道德规限，你多于它的实际操作。 是 我看到这么一种评价，说德国呢走到这样一步，它是忍痛对过去60年的美德关系以及大西洋联盟说再见。老布什在苏联倒台之后提出的建构所谓的世界新的秩序，那在窃听风暴之后可能会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 哎，这个窃听风暴哈，看上去是单独的一单新闻，它会不会起到一个改变政治格局乃至世界秩序的这个作用呢？这个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证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此期间呢，斯诺登啊，恐怕还继续会有新 的 材料， 他的命运也更加扑朔迷离。 哎，是他个人这个命运啊，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历史。好，在这个今天的全媒体有话直说的部分呢，我们来关注到韩国最近啊，这个空气质量也是受到关注哈，说是在首尔连续出现这个白色的烟雾，当然这个白色的烟雾呢，经检测哈，这个毒害性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韩国最近都非常担心自己国家的这个空气，主要呢是担心啊，这个只要一刮西风，这个风呢就把中国大陆的这个污染就吹到了韩国，跨过这个黄海哈。但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上的实际距离其实并不是很远，一阵大风的话真的有可能就吹过去了。因此韩国媒体呢，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带着非常焦虑的这个心态来关注中国的这个环境问题。就有媒体说这个中国的雾霾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污染。好，这个让人觉得中国的国内的环境问题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那确实这个不光韩国媒体，在美国之前呢，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在美国的一个社交网站上，有网友就放了一张哈尔滨哈那两天的这个污染的图片，就雾茫茫的一幅照片， 确实很可怕， 他说这就是中国。然后底下我就看那些评论，他说中国人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里面活下去呢，啊，中国人民真是太强大了， 中国人的生存能力就是这么练 出来的，生存能力真是太强大了。然后这个然后进行了很多有意思的讨论哈，你就会发现其实以前说到中国哈，天安门长城，现在讲到中国呢，空气污染变成了中国的一个代名词，这个环境问题是不是已经在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啊？请您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有一个一键 call in 的功能，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电话。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不是已经在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了呢？韩国的媒体就说，中国的空气污染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这个污染事件，好，这已经超过了之前大家所听说过，比如说伦敦的这个雾霾天啊，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个环境水污染，现在是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了最严重的污染。 不仅是韩国，那么在日本呢，也是针对可能出现的大气污染，日本的环境部门呢已经向他们的国民发出健康警告，说呢目前的十一月份对于日本来说是最危险的时期，因为呢我们到十二月底呢都不能是降低对来自于中国方面大气污染的警惕。 好，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来自深圳的王小姐，王小姐您好。 喂，你好。 哎，王小姐，您觉得这个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危，是不是已经损害到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觉得你要首先要定义国际形象吧。 嗯， 如果说你想给国际形象一个花园城市、花园国家感觉，那就别提了。 嗯， 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想吸引玩家来投资，这个反而可能会是一个利好吧。一方面我们对这个环境控制，你的污染成本比较低，人家反而可能更愿意过来。如果说就像就好像已经过来人的瑞士和英国，他们也知道工业发展污染是一个必然的阶段，那么说那他们也不愿意污染自己啊，可能人家更愿意过来投资了。 所以您觉得这个对吸引投资来说是一件好消息？ 已经很糟糕了，再污染一点无所谓，咱们底线比较低。 咱们底线比较低。 这个是啊，这说明政府他不重视这方面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走这个旅游路线的话，人家可能就不太敢，或者是食品出口这个方面就不太利好。 啊，真是好，这个王小姐这个有很特别的一个观点，非常感谢哈。讲到这个，如果是重污染企业，可能都愿意到中国来投资设厂，但是旅游的话，食品企业估计就不行了。来自广东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吴先生，刚才有朋友就讲了，这个可能对于投资方面某些程度，中国的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利好，您同意吗？ 我觉得这个利好的话还是处在比较小的部分吧，我觉得的确是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呢是的确是有可能对我们的邻国造成影响的。我们自己在其中的话也是深受这种空气污染的影响，像北京很多人已经去过，就感觉是不太好。那我觉得说一只蝴蝶都可能引起这个其他地方的飓风，这种空气的这种污染其实是很严重的，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影响到邻国的。 所以您觉得确实是一个国际问题来着？ 我觉得是的。 啊，好，谢谢吴先生的意见哈。这个其实日本跟韩国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就很多日本人啊甚至就发起这样到中国来植树造林的这个活动，这个不是一种无偿的活动，它本质上是为了 其实为了救自己， 是为了自救的一个 自救行动。 来自香港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刘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环境问题它产生的国际影响？ 这个环境问题其实国际影响来说的话，我觉得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污染了，对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或者有什么影响，我倒觉得没那么重要。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环境问题主要的来源它可能更多是因为很多外资公司呀，或者是那些国外的公司把很多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放在中国，然后这种企业和这种产业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是最大的。我觉得那些我觉得外国媒体或者怎么评价中国的环境污染，反而他们不自己反思一下到底是谁真正造成的这个问题。 所以您认为是外国的企业造成了中国的污染？ 我不是说外国的企业，我是说绝大部分都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国这种企业这种不平衡的这种产业链分布造成的。中国的这种环境污染， 可能高污染成本的这个企业都被跨国企业转移到中国来了。 对，我觉得反而我觉得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的影响更多于这种在国际上的影响，我自己是这么认为。 是哈，这个确实，这个大家恐怕作为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你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每天呼吸的空气，国际影响这还真的是 所有人都要先反求诸己，先看看自己国民并且是自己的企业到底做了些什么。 好，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 哎，好，这个请您发表看法。 听了几个发言， 是 中国老百姓真可悲是吧？不说了，完了，我们那个中国从来不怕国际影响是吧？我们不是都走我们自己特色吗是吧？ 大陆吗？喂， 喂，我听得见， 听着呢。 您说。 但是呢，日本、韩国、香港，包括台湾，都抱怨咱们大陆污染影响他们，这倒也是个问题。问题是呢，我们雾霾不仅仅影响国际形象，主要是影响国内老百姓的健康。 嗯， 这给颠倒过来说了，是吧？治理雾霾， 这个影响国人的健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啊， 对， 完了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是钱的问题和利益集团的问题。政府给了50亿杯水车薪， 嗯， 只是把股市的环保股涨了，是吧？这钱怎么来？咱们半年前不是讨论过吗？说中石化、中石油500亿就能解决油的问题。到今天了，这500亿谁掏都没人掏，是吧？我们当务之急，我也理解，我们是保卫大石头，中日经备这竞赛必然拖垮中日经济。什么航母二炮啊，万人培养，什么诺贝尔计划，都解决不了雾霾问题，是吧？完了呢，最后我就说，咱们现在全媒体全时空的都成了媲美反日全时空了，所以我的发言上不上也无所谓了，我在这儿发发牢骚，也就这样了，谢谢啊。 好，谢谢赵先生 的 参与， 感谢您 的 牢骚，非常有建设性。 好，这个当然了，这个到底是不是媲美反日，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一个既定的立场哈，反正就是这个真理不变不明，大家都拿出来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 好，于先生， 广州，先是广州的 黄 小姐哈，黄小姐您好。喂， 黄 小 姐在线上吗？ 黄小姐，好，没关系。那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 喂， 哎，于先生，我知道每次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再来发表意见的。 是的，是的。 好好，今天 非常关注环境问题。 是，好，请您发表意见。 好的，不仅仅是损害中国人的形象，最严重的是危害整个中华民族健康的生存和繁衍。 嗯， 很多官员不作为，失职渎职。有些甚至与不法厂家同流合污，拿百姓的生命当儿戏，任由一些不法奸商把重度污染的废气废水任意排放。我曾数年多次实名向有关执法部门、政府官员，数周市110举报，无奈这些老爷们都是相互推诿搪塞，甚至这些奸商们的马上就有我的手机电话号码。我敢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世界上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地方， 嗯， 更是癌症病人密度最高的地方，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百姓是欲速无门呀， 嗯， 我们资仙庄地区至今还是阳光下的罪恶无人问。好的， 好，于先生问一下，您是安徽哪个地方？ 安徽宿州， 宿州， 安徽省宿州市。 哦， 我还想多讲两句，行不行？ 您说， 嗯。 我听说我们安徽省宿州市还有什么什么真什么创办文明城市，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是能当什么文明城市，这是阳光下的罪恶。 好，谢谢。 掩盖了。 好，谢谢。好，这个文明城市我觉得必须要包含这个环境文明。好，所以说这个环境问题是必须要考虑在内的。非常感谢今天这个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啊。这个很明显，这个我想国际问题这个重要性肯定是在国人的健康性的之后啊，但是当然这个国人健康性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变成北方人的这个就比南方人少活5年这么严峻的问题摆在大家的面前。接下来，哎，连全世界的人都要在关心，哎，中国人已经产生这样的问题，接下来可能日本人、韩国人都开始担心自己的这个健康。 是，那对有些部分来说呢，也不能忽略每一个老百姓普通的牢骚。牢骚背后，你要想想这中间到底多少非常 心酸 的一个故事。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您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再见。